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是一个对很多女性来说不一样的日子，因为在今天呢有一个法定的我们特殊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放半天假。对于放半天假这个事儿呢，我作为一名新时代女性，我是耿耿于怀的。那这个半天假如果是以上午为标准的话，那是我决然不能答应的。但非常不好意思的是，我下午确实没什么事儿，所以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放半天假。但是呢，很多的女性如果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要知道在今天我们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礼遇的。我们先来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其实呢，很多的人都知道今天是38妇女节啊，都知道38妇女节。这个是在1857年的3月8号，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他们当时是为了抗议那种恶劣的工作环境，还有就是低薪，走上街头去想要寻求一些这个说法。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抗议低薪这个事儿啊，我一直在抗议，但是显然没有奏效，这是一个。另外呢，是在1909年的3月8号，美国芝加哥的这个女工团，他们也是要求男女平等，走上街头。在这之后，就是每年的3月8号，世界各地都有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走上了街头。所以呢，在1910年的时候，德国妇女运动的领袖叫克拉拉·蔡特金，她呢就建议说，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就是女性专属的日子呢？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呢，女性可以享受一些特殊的待遇，所以呢，她就希望设定是每年的3月8号为国际妇女节。那从这个时候开始，1975年，联合国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而且呢是把3月8号定成了全世界劳动妇女的这个节日。那我们国家呢是在1949年的12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它的这个政务院规定啊，每年的3月8号为妇女节。那这个日期呢是受国家法定这个法律保护的，所以呢我们也说这个三八妇女节，在原来大家听起来或者说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呢可能会把它当成一种调侃的说辞，但是今天我们想用这样的一种开场的方式告诉大家，三八国际妇女节它是受法律保护的，所以在这一天如果大家没有得到这个权益的保障，是可以申请自己的这项合法的权益。所以今天的三八妇女节，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就要来一期特别的内容了，我们就来聊一聊女性。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从来都是这样剑走偏锋，我们聊也不是聊这个广泛意义上的内容，我们还会跟职场呢有一些特殊的关联。怎么个关联法呢？我们先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啊，一位嘉宾分别是他们分别是华图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公职资深培训师顾斐，欢迎顾斐。 大家好， 顾斐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如果大家对顾斐这个名字就是还是有一些模糊概念的话，那你就记住那个被保送的学霸 啊，就是那天在直播的时候各种给我扎针的那个学霸，就是每十分钟一个节点啊扎我一次，挺狠啊，但是呢就扎的你知道我就那么开心，我就又把他请来了。另外一位呢就是大家透过镜头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节目好吗？就是我个人认为啊，作为出品人还是要低调一些，这个出镜这个事儿呢就留给我们这样的就是等着别人给发薪，为了低薪走上街头去求说法的这个妇女来做就好了，好吗？好吗？ 主要就是我是为了这个来就是对比嘛来力证你的颜值，就是你是一个既有脑然后又有颜的人。 你敢把在电梯里说的话再说一遍吗？就是、哎，好了，可以了。今天呢，除了顾斐，还有大家的老朋友，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圆儿。那今天呢，我们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呢，这出戏呢，从今天我们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接待室就已经拉开大幕了。注定今天会是一台好戏。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进来，因为如果有大家的参与，你们会给我们迸发不一样的火花，会让这期节目更加的活色生香。今天呢，我们的互动内容就是你最崇拜的女性是哪一位啊？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跟我们畅所欲言，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就是活力982的公众号，还有就是呢蜻蜓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这三种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正在直播的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那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没有听到我们这期的直播没关系，可以在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里面看到我们这期的这个重播，当然也可以在木耳 FM 来回听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既然我们今天问的这个问题，问大家的问题，崇拜的女性偶像是谁，那我们先问一下顾斐吧。远道而来的，从东三环到东二环不容易啊。 你们俩都是通州的好吧？ 哎呀，你也是通州的呀。 对呀、 啊，咱们两个就是把袁伟那话筒可以关了，导播，我们两个自己聊一会儿。 溜达着就串个门 啊，串个门。其实我们从那个通州来这边也很方便的，就开车无非就是两个小时嘛，对吧？所以我今天五点就起床。 所以现在不是北京青年广播，是通州电台是吗？ 所以顾斐，你自己最崇拜的有没有？哪位女性？ 我得想想啊。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能说我身边的人吗？ 当然可以啊。 我比较崇拜我妈 啊，真的。 对， 那个有没有一个？因为每一个母亲，就是在我们经常意义上说起来，她都是伟大的、不可替代的。 是， 她给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 对， 所以你觉得你妈妈最让你崇拜的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她的宽容。 嗯， 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她能够去包容很多很难被包容的一些事情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她 方便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吗？ 具体的啊，可能就是很多细节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是呢，就是她在这个生活当中她是逐渐被渗透的，所以当别人被问到的时候，我本能的想到的是这个答案。 妈妈， 对、 嗯、 妈妈，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啊，大圆儿，别忙活了。就是作为出品人，他是这样，我可以在这儿轻松的谈笑风生，但是他呢就有很多的客户是需要打点的，因为现在想来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企业代表还是蛮多的，对吧？现在我们罗列了一些，从去年到现在有没有两个？有吗？如果没两个，我觉得我们仨都关了话筒出去吧，好吗？所以大圆儿，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崇拜的女性？ 我实际这个有很多，但是谈到崇拜的话可能是两个人一位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夫人就是彭妈妈大家非常爱戴她不光是她的美丽而且她曾经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歌唱家艺术家她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至今她的这个专业建树是后辈所难以企及达到的那一个高度那我们再说她现在的这个身份的整体转变，我们会说我们心目当中的这个第一夫人就是那个样子的那么温暖，那么美丽那么优雅，那么得体 所以就是她整个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就是在你看来是一个女性一个成功的蜕变和一个不断的励志成长的一个过程。 而且她的美丽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攻性她不是那种这个所有的成就 所有的这个优越都写在脸上，是那么的这个风轻云淡， 所以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 是的，他的更多的一个形象是一个这个母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更像是一个妈妈，所以大家非常爱戴他，叫彭妈妈，那另外一个的这个偶像就是，最近我在看一部电影，这个电影我看的比较缓慢，刚看了一半， 是一部电影你都一半一半的看吗？ 哎，就是你知道呗，一天日理万机啊，然后刚刚客服是不是？ okay, okay. 有两个客户啊，这个就是华盛顿日报的这个掌门人，曾经的掌门人，这个大家叫他格雷厄姆夫人，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轨迹比较跌宕首先他的是继承家业，他是一个家族企业，这个华盛顿邮报。那么在他中年的时候，他老公这个出轨了，然后突然间就消失了，等于撇下了他，也撇下了这个华盛顿邮报，然后隔了一段时间，本来在他已经准备这个重整旗鼓开始华盛顿邮报的这个事业的时候，她老公突然间又回来了，但是回来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得了躁郁症，所以这个不管是她的老公还是她的这个企业都需要她来去照顾去打点，她没有对这个男人这个背叛和自己对自己曾经的这种轻蔑和无视采取一种报复的很消极的这种状态，而是只是很积极的陪伴他的爱人，陪伴了他的先生，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最后他老公依然是因为躁郁症而自杀了。那我们先说他后面的人生的这个华彩部分，是恰恰是在这个就是他真正开始掌控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时候才开启的，比如说水门事件。他在面对一个这个新闻与政治各个方面的这个利益的权衡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内心最这个对新闻本位真实的最强的一个呼声，然后也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当时的总统尼克松被下台，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的这个投资家巴菲特，是他一手带入到华尔街，然后成为今天的巴菲特了，所以这个女人很传奇，但是她的传奇又非常的温和，很低调， 就是能从大圆她对一个女性成功偶像的一个判断，能看出她其实是既看重一个女人的家庭对家庭的这个关注和投入，他又愿意去关注和在意一个女性她是不是在事业上或者在社会上有所成就，那其实也符合你现在的身份，既是家庭主妇又是这个因为有就是相夫教子，他还是要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和坏呢另说，对吧？但是他愿意做，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在打造一个自己的文化的品牌，重点是不惜重金要打造这个高丽，我觉得他有这样的一个魄力，我还是蛮赞赏的。所以呢，他就上次说咱去那个动物园拆了嘛，我们换座买身行头给你打算我说不用自己逛 主要还是适合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们去这个 CBD 去国贸，这个不是你知道吗，这个调性 哎，所以这头发是谁弄的Tony老师所以其实能看出一个人他崇拜的女性其实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你更在意女性的哪一面。那我个人来说就是樊锦诗，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有没有这个留意过这样的一个名字，她是原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我为什么崇拜她，是因为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做这份职业被关注，就是我经常会在聚光灯下 是 受的关注也好，受的尊重也好，受的礼遇也好，经常让我们找不到自己。 对， 我不管是我是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我经过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会过分的在意自己。 对， 我们守不住繁华，就是因为我们耐不住寂寞。但是我为什么说我崇拜樊锦诗，就是因为樊锦诗她从25岁开始扎根敦煌，就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孩子，到了那么一个大漠孤烟的地方，然后就这么一扎根就是50年，他跟自己的先生58年，用他们的旷世的恋情去守住敦煌的文化，就是他可以 长期两地分居30年的时间，然后自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也不是一般女性，就别说女性了，就是我觉得一般的男性都做不到。所以不管是年轻的他还是现在的他，因为我看过他的采访，然后也看过他的一些书，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都是那种阅尽千帆的淡然，就是我只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两耳不闻窗外事啊，就是任他东西南北风，我只做我喜欢的。就是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最宝贵的这些年华奉献在一个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而且又是那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就是她过程当中孩子的出世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的琐碎，她全部都可以去平衡，用她自己的方式。所以樊锦诗是我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愿意去推崇的一个人，她是我个人很崇拜的一位女性偶像。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每个人看重的东西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甭管你是男性女性，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定位， 对 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尊重啊。那今天既然是三八妇女节，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之后呢，我们可以请大家在我们的互动方式来畅所欲言，因为节目刚开始，现在是15分钟的时间，我们在一直播的热度已经达到了2.4万，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畅所欲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顾斐，就是接下来其实你们也可以，咱们这都这么熟了， 对， 其实就不用故作矜持状了，好吗，党员儿？把那两个客户先放一放好吗？就是实在不行，我们一个客户也可以嘛。像我们猎聘校园就一直很忠诚的在陪伴我们，我们要特别感谢猎聘校园啊，尤其是办证的我们的、 这个、啊招弟儿啊， 招弟儿啊，招弟儿的微信号一会儿再说呀。所以就是往年的三八节，你们都是怎么过的，顾斐？ 哎呀，提到三八节啊，我在30岁之前是不屑于过三八节的。三八三八就 觉得这个不好听， 对，我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啊，我不是三八。 所以你更愿意是过妇女节还是三八节？ 等到30岁之后，我发现啊，不得不 面对 不得不面对这个妇女两个字了、啊。 对对，我原来一直都是说我们都是过那个6.1的，你不要跟我提妇女节。但是突然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自己都快返聘的时候，这一节对我自己很宝贵。所以原来都是怎么过的？ 原来其实在工作的这个环境里真的是没有节啊、就是很正常的，该干嘛干嘛， 就也没有所谓的放半天假。 哎呀，我们还真的没有放半天假，所以刚才丽姐在提到说可以去争取自己权利的时候，我正在那儿算，我说哎呀，我得争取多少个半天。 所以你们领导如果听了这期节目，不会怪罪我吧？ 没有，我们都是比较这个自己选择自己的工作强度。 没错没错，就可能觉得这个过不过这个节对我来说不需要那么的仪式感。 对，关键的还是要过6.1儿童节。 所以就是陪孩子一起过是吗？ 原来是自己把自己当儿童，现在是大儿童，跟孩子一块抢零食。 大圆儿呢？ 我也没有过过这个3月8号的这个妇女节，不管是女神节还是妇女节，但是就是在3月7号的话，会有很多人给我发来这个问候，说少女快乐，这个可能是关于我这个形象有关系。 不是前面没有两个字资深少女吗？ 没有没有。 就是我曾经有个朋友说，哇，刚丽你真的是资深少女，我说你这个怎么听着都像大龄剩女。所以大家其实都没有特别过过这一天。 我昨天的话还算是比较仁慈，就是让大家8:30就下班了晚上。 昨天让大家8:30、所以今天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让大家都在加班到晚上8:30。 本身就不是妇女，他们都是少女来的。 哇、 所以他们只过少女就可以了。 你知道你的助理会恨你的人。居然给自己不放假找了这么合适的一个理由。所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你们二位，其实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对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个概念并没有觉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可能慢慢的对于我们来说，它无非就是商家的一个营销的一个噱头啊，利用这个比如双十一，比如三八妇女节， 对 啊，他就再推出一些他所谓的营销策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一个认识， 对 啊，并没有说给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权益去理解和了解这个事儿。但是今天呢，我相信像顾斐一样，很多的女孩子都知道了我们有半天假是可以申请的。 是，不过我今天特意给我自己安排了一个小礼物，就是等到晚上的时候我要去听一个 我期待已久的一个讲座。 嗯， 是有关女性力量方面的一个演讲。 嗯，是一个演讲。 演讲，是我是听众。 那是谁来？ 陶虹， 是演员陶虹。 演员陶虹，对。她做了一个这个女性专题的一个演讲，然后 她是现在专门做这个项目吗？ 这个具体的我不太清楚，就是被邀请嘛，然后我就过去要去学习一下。 我还以为陶虹也开始做转型了，做这种文化项目的这种产业了， 应该也有相关的一些 背景变化。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顾斐也愿意去用这样的方式，还是继续学霸的这个路子，课余时间听讲座，受得了吗？ 这不是讲座啊，这不是学习 演讲。 他的演讲，我觉得里面会有很多。可能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吧，比较期待， 比较期待。 今天花了，因为晚上的时间其实对我来讲非常奢侈，那我今天把这个晚上的时间留出来，就是给我自己过一个小小的节。早上出门的时候跟我们家先生说，哎，今天那个我过节，你给我准备点啥礼物？他看我半天，准备一束花吧。 所以你看，我是昨天自己提前给自己买了一大束的花，是在我在一个花店看到了好几种比较特别的花， 是， 然后买回去就做了一些这个插花。对，然后就哎，你知道，就那种身心的那种放松， 对， 那种愉悦，所以你才会看到今天不一样的光鲜的少女般的。我 高丽 啊， 我跟你说，大圆，你要再用那种质疑的眼神关注我，我跟你说，立刻关你话筒。 没有，我是崇拜的眼神。 哎，我看出来了， 我们比较近。 顾斐是蛮讲究的一个姑娘。 他说的插花呢，就是把自己这个饮料瓶啊、酒瓶子啊 都拎出来， 都拎出来， 这个插， 对，是的，零散的插一插，剪吧剪吧。哎，下面那个根茎，如果这个被水泡烂了呢，再剪下去啊。 有一种 小瓶， 有一种花瓶叫。果粒橙喝空之后给它剪掉， 还有一种就是红酒瓶。 所以你看，我们是作为女性，不管我们在工作上在事业上我们怎么去打拼，我们都会学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给自己的这个心灵放松一下。大圆呢，你呢，往年就是过这个妇女节如果没有特别的概念，那今天我们专门做这一期节目，你会有没有想着我下了节目要不要做一些仪式感的事情？ 就是我想把自己的这个就是三十几岁的这个人生在这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梳理一下什么是我这个必须的然后什么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转环的，我要重新去梳理一下。我想做一个这个，就是原来说是主妇宣言，但是后来想一想，就是我不只是主妇啊，我还有很多的这个社会角色，那我就女主吧，玛丽苏一下女主宣言。 所以你说的其他的我都认同你说你三十多年你要总结是确定是三十多年吗？ 你要写本书吗？ 就是我俩肯定三十多年，我俩大学同学啊，是吧？他三十多是吧？没有四十多， 没到我的年龄， 没有蹲级。 郭斐来的时候我都是以90后来看的。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往年的这个妇女节这一天有没有给自己一个仪式，就是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属于我的这一天。大家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畅所欲言啊。那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这个关于女性，其实为什么今天请到顾斐和大圆，因为他们两个除了在自己的本职工作领域有了一些骄人的成绩之外呢，他们在另外一些跨界的领域也都有自己的这个小有成绩，同时呢他们还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角色，就是妈妈。你知道，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为人母，我就是为人妻的这个状态就十几年一直没有为人母。哎呀，我觉得我聊这个话题很惭愧啊。好在有你们两个帮我兜底啊。所以我其实真的还一直很尊敬甚至是有一些崇拜这样的女性，就是她可以把事业和家庭我们倒不是说平衡，就是她什么时候都是不骄不躁的一个状态，就觉得我一切都运筹帷幄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你们两个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哎呀，表面上看 要哭 看起来是其实这个背地里都有难以言说的艰辛啊。 对，你知道其实大圆，你看我们原来是要周末就是 出一趟国的， 是， 但是他从一开始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断的给我打预防针，说我可能会带孩子一起去。我说我们不是说好的因公外出吗？这怎么还有孩子的事呢？哎，我可能因为到时候家里没人带孩子，我得带。所以大元，你这种状态是一种常态吗？就是带孩子去工作？ 是的，是常态。 啊， 包括从春节之后，我实际是一直都把我的这个小伙伴叫到家里来。 嗯， 啊，这个就是 帮你打扫家。 没有，就是 一边扫，一边听。 啊，是的，是的。然后我给他们的这个回馈呢，就是我给他们做饭，午饭、晚饭啊，姐都包了， 就不管人家爱不爱吃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来就是缓解一下我对他们的愧疚， 嗯 啊，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说，嗯，因为现在小学啊， 嗯， 他放学会比较早，两三点钟就放学了，嗯，所以我这个时间段，第一没有办法去安排见这个比较陌生的这些客户， 嗯， 然后再一个呢，我没有办法说，在这个时间到大家集中工作的这个场域里面， 哦， 去跟他们一起全力以赴的去工作，因为我一定会惦念，我两个年幼的孩子怎么办，嗯，啊， 所以就是这种状态是你生活的一个常态。 对，所以就是之前的话，啊，我记得我曾经见到一个投资人， 嗯， 他说你这个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一个年纪，嗯，你每天可以贡献给你这份事业的时间是多少， 嗯， 你肯定不会有一个这个90后精力旺盛的一个单身的大小伙子， 嗯 啊，贡献的时间长， 嗯， 人家可能是说周一到周日我恨不得睡在公司，我梦里想的都是我这一件事情， 嗯， 但是你和他们不一样，你可能你在一天的这个时间分布当中每天只有2个小时 嗯 是在做你这样的事情，嗯，啊，你的这个优势和这个竞争力又在哪儿， 嗯 啊，我当时是特别不屑的，我说就是面对这样的人啊，你的人生很不完整，然后你很大男子主义，我就不会理你。 嗯， 但是呢，我是一个比较深入思考的，我觉得他说要投入多少时间啊，才会达到事业上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达成， 嗯， 我觉得投入时间不是最重要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时间和结果绝对不会成为正比， 嗯 啊，关键还是一个组织管理架构这样的一种模式， 嗯， 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认同我呢，那我们就共事， 嗯， 如果不认同，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嗯， 所以那就算了，拜拜，嗯，不用你投，谢谢，姐过得很好。 哎呀，你这就这么有底气吗？就 是 我们那两个，是不是现在就变成一个？ 你 要早跟我说，咱俩趁早解约。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就是这种生活的一个状态，嗯，一个常态。所以，顾斐，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个？我们至少中国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环境里，就是包括我们的一种事态的这个环境里，对女性的要求往往比男性要高很多。 是的， 就大家同样在外面工作，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把家操持不好的话，她身上担负的东西就会很多。男人好像我只要打拼事业，不用你过多的去关照家庭。 对， 嗯，你身边这样的人多吗？ 其实大部分职场的男性哈，如果他是一个老总， 嗯， 或者是一个级别还不错的一个 title 的话， 嗯， 他的这个贤内助应该是很重要的，这至少是对于他整个家庭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 嗯，是的。 可是如果说一个女人，比方说她事业特别成功，可是呢她的家庭一败涂地，那大家会觉得她高处不胜寒。 嗯， 但如果说你没有事业，然后没有独立的人脉、独立的收入来源、独立的一个人格，只是天天围着锅碗瓢盆，大家也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家庭主妇。 嗯嗯， 没有自我。 嗯， 所以其实特别认同丽姐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们女人在这个现代社会里，其实背负的这种压力也好、责任也好， 嗯， 往往要比男人更多。 嗯， 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嗯， 刚才大元在提到他自己的那个生活状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1万小时定义。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还没动呢。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华图教育集团联合创始人、公职资深培训师顾斐，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大元。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跟今天这个日子有关的话题，就是关于女性的话题。38国际妇女节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女性的这个台前幕后，在工作当中的女性和在家庭当中的女性。其实说起来都是累啊，就是我是上有老还下没有小，我都觉得有时候体力透支，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是常常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的，就觉得疲惫。 对， 是，但是你知道，我每次看到大圆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确实是 精力旺盛。 对，就是让我一度怀疑，他一直跟我说他有孩子，他没让我见过，他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拉我跟他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女性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时候，它比男性的这个难度更大。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男同胞，你认不认同我这个说法？你要不认同的话，你打我呀，你够不着对吧？你骂我呀，我听不见。所以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和活力982的公众号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女性啊，你最崇拜的女性是谁，为什么崇拜她，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女性的这个形象和气质，顾斐刚才还有一咕噜话没讲完， 没说完 啊，被广告撞了一下腰，我们继续 go on go on 啊，我都忘了自己想说什么。 1万小时定律， 等一下，1万小时定律， 对对对， 就是这个1万小时定律，其实它挺有道理的。他说你如果想要在一个领域里呢成为专家，至少要花1万个小时。刚才呢这个插播广告就算了一下，如果说按照1天8 小时， 嗯， 那假如说我们在职场八小时，你需要用三年半的时间成为专家，这是最低的一个 三年半， 对，最低的一个时间要求。 嗯， 所以实际上如果想让一个女性在家庭和事业方面平衡，如果就是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定律来走，那可能随着年华老去啊，你成为专家了，或者说你放弃自己了，但是一定有一小波人会脱颖而出。这小波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善于管理自己，尤其是善于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嗯，我认为，我觉得我和大圆包括丽姐，应该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嗯， 就是比较善于去管理自己的时间，能够在单位时间里产出最高的。 嗯，你到这个事儿不用顺便捎带上我 啊，对，他已经够这个云淡风轻了。 就是我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更静态的一种方式， 嗯， 就是我给自己一种放松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宅在家里， 安静， 就是比如像插花。比如像喝茶，所以你看我动作越来越迟缓，就是一种木态。但是我特别认同刚才这个顾斐说的这点，所以他刚才在做这个换算的时候，他后背升腾出大大的两个字：学霸。学霸再次附体啊！那你们觉得就是在职场当中也好，或者就是社会角色当中，女性？他的这个形象，就是个人的这个形象，注重的这个程度，跟他的事业，跟他的家庭，你们认为关联大吗？ 还是蛮大的。 嗯，这个关联度实在是太大了。 嗯 啊，尤其是在女人过了三十，就三十之后， 嗯， 她的这个形象就不仅仅是好看， 嗯 啊，就是她要求很多内在的，比如说气质， 嗯， 气场， 嗯。 得体， 嗯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野心， 嗯 啊，如果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还比较张扬比较欢脱的话，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话，可能就不能把这一面啊在无时无刻的去表现出来， 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嗯、会让人觉得错位。比如说有一些女性她抗拒衰老，然后她会去打针， 嗯 啊，这个轻微的微调，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我也见到过就很不得体，这个眉毛切到这儿， 嗯 啊，然后这个皮提到这儿，就整个的这个五官已经完全扭曲了， 嗯， 你能感觉到就很不自在。 嗯， 还有就是辫子高高的吊起， 嗯， 你会感觉到这个整体的这个他可能已经50、60这个年龄段了，嗯，就没有那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该有的气质和韵味 啊。嗯，所以你觉得女性，你刚才大圆提到了一个就是野心，你觉得女性这个野心的度，或者你对她这个事儿怎么界定啊？ 首先我觉得女人该首先野不野心的话啊，咱们再说，就是你该有梦想啊，你是要有梦想的。 嗯， 那你可能对于这个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极度的渴望啊，极度的去争取啊，可能用劲儿有点过度了， 嗯， 呈现的状态就是你野心勃勃。 嗯 啊，当然野心勃勃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 但是呢就是还是一个原则，我不伤害别人， 嗯， 然后最好我内修一下，就是我的野心呢我自己做就好了， 哦， 啊，然后跟特别这个相知相伴的朋友啊去叨一叨就好了， 嗯， 但最好还是一步一步的按照你的时间节点去把它做出来，嗯啊，这样的野心我是认同的， 就是拉一个花名册，嗯，谁即将成为我下一个投资人是吗？ 或者是合伙人？ 是的，是的，嗯，是的。 那你认同吗，顾斐？就是女人要有野心， 对，要有野心，但是不能写在脸上，嗯， 啊。所以你也是认同大圆这个说法呢？ 嗯，认同。就是他在提到梦想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有同感， 嗯， 因为我在前几天和两个小孩在聊天的时候， 嗯， 我还在问他们，你们有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 嗯， 当时我们家儿子跟我说，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建筑工人，然后我说啊，我说挺好的，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我能给你盖个大房子啊， 哦， 啊，当时瞬间被融化，感觉特别的温暖， 嗯嗯， 然后我说还有吗？他说然后就是当一个厨师给你做好吃的。所以小孩的这个方式他是非常直接的，他用他的爱和他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 嗯， 那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再想想，这些都是跟妈妈有关的，有没有跟你自己有关的？他说我觉得我画画很好，我想当一名画家。我说非常好，我说请你一定要记住你自己的梦想，并且呢，不管别人会怎样评价或怎样说，你一定要去坚持你的梦想。 所以就是你会跟孩子在他很小的时候用你的方式来告诉他什么是梦想。其实这个梦想慢慢的他可能就会变成所谓的野心， 对， 就是我要去奔着这个目标去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经常说那句特别俗的话，梦想要有的，万一它实现了呢？ 对， 我就在想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轨迹，虽然呢我现在全国的观众认识的还并不是很多，但是总有一天至少有50个人知道高丽这个人是谁。OK， 所以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呢，是我是山西人，我坐着公交车，我上大学的时候坐着公交车路过山西人民广播电台，我那个时候上大一，我路过我就说哇，我什么时候能在这个地方上班就好了。后来大四的时候有那么一个机会，我就去考，因为我觉得他给我准备好了，我应该去迎接他。 是， 就这样就考到了山西台。然后呢我来到北京，就是有一次来北京找朋友，他带我一起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个真武庙那条路上，途经的时候我说哇，这个楼真威严，让我看起来，因为我是做这行的嘛，我说有一天如果我能进到这儿就好了。后来呢我就回去又考了研究生，然后又来到这里。你知道就整个的那个过程，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野心的东西在支撑着你。我完全可以说我是学师范的，我最后去当一名老师，你也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老师，但是呢那个梦想的那个力量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可能就推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走到了一个你梦想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同样是作为女性，一说女性有野心，她就和说男人有野心是两种概念。 对， 就很多人不认同说女人就应该有野心的，尤其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之下，女人就应该是相夫教子，三从四德，对吧？你把你的家庭照顾好，大家就认为你是成功的了。所以她不认为女性有野心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也想问一问大家，你认不认同女性有野心？那你们两位觉得这个野心到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是最合适的？因为我个人是特别不喜欢女强人这个概念的， 对， 我不喜欢听这个词儿， 我也不喜欢。 那通常一说女性女强人，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女人是很有野心的，她这个野心就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是一个暗示。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对这个野心和女强人这个事儿怎么界定，什么一个特别好的度，你们怎么来认定她？ 首先我身边有两个也比较好的这个女性朋友，当然他们的这个事业非常成功，就是至今这个其中有一个呢是已经结婚了，然后有孩子，然后但是他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就会提前的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去执行，那我们会说他这个习惯是特别好的，但你会觉得就是太有心机了，你知道，就是没有任何差错的，按照自己的这个人生计划一步一步去执行，所以身边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喜欢他的，会觉得他的企图心目的心太强，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像我和顾斐这样的女生，就是我们身边有各色的同学，有的同学可能这个事业啊，这个婚姻啊都不错，那我们也是当着好朋友相处，有事情也互相帮忙，但有的同学呢，他可能没有在这个年龄段达到跟我们一样的，比如说经济水平或者是这个 生活状态， 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这个比较还关系不错的这个女同学呢，她表现的就是她会把自己跟人生有助力的人去摘出来， 有选择的去， 对，跟人生有助力的事情去摘出来，所以就很多人就不认同她，认为她极其功利极其势利，就很多人是不认同她的，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我也自我吹嘘一下，就很多人说袁伟你的贵人特别多，就是我一律敞开，我也不用东北人话说，我不按人下菜碟，但是我这个女伴呢，就是现在能明显感觉到，一提到她，大家是一种沉默的状态，虽然她很开挂，那这种野心，如果说我确定她有野心，那可能就是不被大众所接受的这种状态，包括她的婚姻也都是按照她之前 所梦想所计划去呈现的。 嗯，这是一种设定，就是会提前给自己做一个人生的设定。那这种设定里面呢，可能就多多少少会掺杂一些功利的东西。 是的，是的。 所以你认为对于一个女性野心的一个判断，就是看她的功利心有多重。那如果功利心没有那么重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好的野心啊，就是一个梦想的东西在支撑。 是的。 所以刚才大元说了这段八卦的时候，顾斐就是表示认同吗？你觉得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吗？没事，你就说下了节目就走了，没有什么交集。 这是一方面嘛。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我们能走在一块儿，也是因为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观，和一些共同的理念在里面，在这里面才会一直这么多年啊，还一直有非常好的联络。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比如说最大的一个层面就是家庭和事业，你怎么去划分。你像我知道像萨切尔夫人，他在这个整个事业上那是毫无疑问的非常的成功，优异，取得了非常让世人都很瞩目的一些成绩。可是我知道他其实他的晚年是很悲惨的。因为他的晚年就是很不幸福。然后他的这两个小孩呢也都没有很好的去被陪伴被教育，所以呢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们的孩子的亲子关系都非常的差，非常差。然后因为他有这么好的这样一个权势，所以他的儿子到处给他就是惹麻烦，然后他再去给儿子去善后。这个部分其实带来的伤害在他晚年呈现的这个部分是非常的强烈的。 没错。 所以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一个有野心的女人没有坏处，没有错。人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个状态，对，遇到更好的自己。只不过呢要找好平衡。那第一个不要迷失自己，另外一个呢要在这个该扮演的角色当中扮演好。比方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妈妈，那你就要把妈妈的角色当好。如果你是一个儿媳妇儿，或者是你是一个媳妇儿，那你就要把这个媳妇儿儿媳妇儿的角色扮演好。 对， 把女儿的角色扮演好。其实这个不光是女性啊，所有人都是这样。 对，就是扮演好每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角色。 没错。 那这个其实对于女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善的最美好的一个野心。 是， 就是我做妈妈，我就把妈妈努力做到最好。那我如果在一个单位，我是一个 CEO， 是一个 leader 的话，我就把这个角色做好。但是这个做好的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去权衡的，就是不要顾此失彼。 对， 像撒切尔夫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著传的时候，她确实在晚年这块，她也有过一些自己的反思。 对， 就是反思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应该在意的是什么？因为你人归根结底，你是要回归到一个小我的。没有人有那么大的能量去支撑自己跟一个大的环境永远的那么融合在一起，你最终是要回归到你的小家庭，回归到一个真的和你相伴的这么一个人。 对， 所以我觉得女性给我们最好的也是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保护，就是扮演好自己的家庭角色，然后我们再去权衡社会角色。这是我个人的态度，只代表我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庭角色是首要的，因为毕竟回归家庭是我们所有人的心之所向，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你 如果大家想不通的话，就再去看看《撒切尔夫人传》，你会特别理解顾斐今天讲这个案例他的这个用心良苦。而且我之前你知道我看过一个榜单，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就是在2017应该是胡润富豪榜，当时呢就是盘点全球白手起家的这些商界的女性，全球盘点了88位。上榜的前88位当中，56位都是中国女性。 哇， 这是一个让我们从数字表象来看很骄人的成绩，很有力量。但是从我个人女性视角来看，我瞬间想到的是这些女性是女强人，但是她是不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 全幸福的 对幸福的女性，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迟疑。所以我们不希望女性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当中来迷失自己的家庭角色，这点很重要。那你们两个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就是必须让你去取舍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通常你们会怎么做？ 大圆儿？ 首先我在这个春节之前去了趟广州，然后在广州见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既是朋友也是客户。当时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她就是有眼 福。但是我当时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我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啊，等于他们放了寒假嘛，所以就因为我的爱人他是做金融的，他没有时间在这个时间段来替我带孩子。那如果说我很得体的以一个很职业的形象去想达成我这个比如说这一个订单的话，我应该是直接到对方的公司去拜访，很职业的状态。但我又想我带了两个孩子去人家公司，感觉像讨债的一样，这个就很不得体。所以我就直接跟这个对方说，我说我现在身边有两个孩子，我们选择一个轻松一点的这个地方吧，然后大概时间，实际这样的话也会很不职业。一般的话应该是甲方来对你说他几点到几点有时间，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我说孩子比较小我9点之前就要回到酒店，因为他们要睡觉了，所以当时这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也可以选择一种方式，就把他们两个单独放在酒店，但是我作为母亲，这是要让我疯掉的。虽然那个订单很大，对我和我的这个企业很重要，那么好，我就是带着两个孩子，整个的这个用餐也确实我们核心的想要去谈的东西一概没有谈，只是吃饭而已啊。那么后来的话就是我老公说人家会怎么看你，我说我实际并不担心他怎么看我，因为我以这个妻子的身份和母亲的身份进入到职场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一定会有各种不同的场景让我面对这样一个选择，但是我知道我的底线就是我是母亲，如果非黑即白让我去做出选择的话，那我永远会坚守我母亲的这种角色。 但是我也不认为就是说你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见你的客户的时候，对方是一种反感的这种心态，他也许会对你更刮目相看， 是的， 反而会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是的， 他会觉得哎呦这么不容易拖家带口找我来讨薪来 不是讨债是讨薪， 哎呦我觉得他是可以委托，因为完全你可以找一个说辞， 是的， 不让自己这么辛苦这么去打拼，所以我觉得没准是一件好事儿。我只关心的是他投咱们节目吗？ 这个过几天你可能会见到他， 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个客户。哎呦妈呀，庆祝一下吧，今天三八妇女节。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对于一个职业女性来说，职场女性。大圆也是两个孩子，顾斐也是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啊，对，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是不是比两个孩子的妈妈更难做？啊。 人家说这个一只羊不好放，一群羊就好放了嘛。心态问题，心态问题。其实刚才大圆在说到这个他带着孩子去见客户的时候，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第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我那会儿特别活跃在讲台上。我小孩6个月的时候，我就是带着孩子到上海山东去出差，然后中间的下课的时间去给孩子喂奶。其实那个过程当中学生也会心生敬意的。因为你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付出的敬业的一个老师，同时也没有去放掉你自己当母亲的那个角色。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现在聊这些的时候，就是突然让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变得很温暖。你会发现女性在承担着多种角色的时候，她慢慢的会被这个社会用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她，去关照她。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求同情求尊重，我们只是身不由己，我们迫不得已。 是的， 没有哪个女人说我这边讲着课我还得想着那边去哺乳， 对， 没有哪个女性说那么重要的投资人我得带着两个这个孩子去到那儿去让我去分心，但是我们不得已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可能恰恰得到的社会反响又是不一样的。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在当下这个时代一个最好的时代被尊重 啊，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都被尊重，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这包容度确实是很大。 对， 我们也很欣慰。你知道就是我说一个女性，就让我去看待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会第一判断就是她的家庭，她对家庭的这个跟家庭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和睦的，第二判断我就会看她的这个照片然后看她的所谓的面相。 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不是说 要看她的穿着打扮，因为一个女性她长期沐浴在一个她认为她让她很享受 有爱 一个平和的有爱的环境，她的这个面容是不一样的。人家三十岁之前这容貌是爹妈给的，三十岁之后是你自己和你的另一半家庭给你的。 对， 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一个女性。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的一个就是女性的案例，就是希拉里。 嗯， 希拉里原来你看大家说到的时候都是克林顿希拉里，但是现在呢都会用希拉里。希拉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公职的第一夫人，这个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呢她也是2008年2016年两次都竞选美国总统，她从来不甘于说我就享受我的第一夫人，她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她打破了很多的所谓的历史记录。可是呢就是从我个人的说，她我觉得这个女性她是对自己有要求的，她不断的在颠覆和突破自己。但是如果让我在她和米歇尔之间选择，我更喜欢米歇尔。 嗯， 就是米歇尔她带出来的那种从容的自若的那种潇洒，也是一个女性我觉得是可以被崇拜的。 对， 所以我觉得女人不一定是要在某一方面达到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感觉到你是最好的，你享受这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最理想的。 是， 你们认同吗？ 这个我高度认同。所以就是你跟我合作是觉得我面相好是吧？啊，很多人都这样说。 哎，此言差矣。 那个高丽姐邀请我来上节目也是因为面相好。 顾斐是这样的，袁伟他用了一招，就刚才见他这个投资人那招。 不得不， 我带着俩孩子，他当时还加了一个筹码，就是还有我们家狗一块去你们家，你看你今天答不答应这个事儿？所以你知道，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突然想用一个最近网络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做一个结尾啊，就是说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特别像西游记里面的这师徒几个人，孩子就像唐僧，重点保护对象，有的时候不辨中伪啊，不辨这个真假，就是让人觉得很着急很抓心。然后呢这个妈妈就像孙悟空，他需要在外面去化缘，然后在家里要把这几个人都照顾到，有任何问题他都要去解决，第一时间去解决。家里面的长辈呢就像沙僧，永远是默默付出的，支持你们所有的决定，我来挑着那个担就好了。师父说的对，大师兄说的对，谁都说的对。重点来了啊，所以今天的男性朋友你打我呀。重点来了，说这个爸爸就像是猪八戒啊，就是天天臭贫有他，搞笑有他，就不干正事有他，偶尔呢勾引个妖精啥的。爸爸们别不爱听啊，我可不是有意的。但是呢他是用一种夸张的方式来做了一个类比，可是你会发现直播间的两位妈妈频频的点头，尤其是说到妈妈像孙悟空这轱辘的时候。所以我们也希望用我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表达我们最忠诚的一种敬意吧。因为我们觉得确实在当下这个社会做女人很不容易，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自顾自怜，其实很多男性也是认同的，做女人不容易，所以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所以大圆是不是可以考虑加薪了？ 不要为难我吗？ 那今天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我们要特别感谢招弟儿啊。我们猎聘校园呢也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准备了一些席位，像产品经理、新媒体运营还有 Java 工程师。招弟儿的微信是15801552030，15801552030。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工作上，做到不依附于任何人，不依赖于任何人。什么时候都做到一个最好的自己，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职场有高招对所有女性的一个我们的良言吧。希望大家可以都用自己的方式做最好的自己。所以两位还有没有想跟女性说的一句话结语？ 就剩一句了。 你就剩30秒了。 接纳自己，爱自己。 嗯，好，大圆儿， 你要是你自己， 我就是我呀，高丽啊。 哎买啊，切拳儿， 切拳儿。好，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职场有高招，我们不见不散。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